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静泽，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新征程上写出能够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铭刻着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巨大变化和人民精神面貌的新史诗，是我们根本的使命和责任。 文艺要服务人民，就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 需要真正能够贴近人民，扎根这个时代生活，去更多的感怀时代，去感受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真正在用艺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过程中来实现艺术的价值。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胡志峰， 中国文艺评论这支队伍听党话跟党走，以人民为中心，高扬主旋律，为探讨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助力中国文艺创作的发展繁荣。 优秀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能力和水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年创作生产出一大批不负时代的精品力作，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电视剧《大决战》、《跨过鸭绿江》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展现历史，关照现实，受到海内外受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好评和广泛传播。电视专题片《必游之路》、《我们走在大路上》、《敢叫日月换新天》、《摆脱贫困》等，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为一体，铺陈出中华民族砥砺奋进的壮丽史诗。纪录片《同心战役》全景展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强大凝聚力。以《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影片，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主旋律更突出，取得口碑票房双丰收。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吉林、江西、江苏等地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实困。总台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在吉林省吉林市阿里山花园小区南门的便民亭里，戴丽燕正在为居民配钥匙。 几年以前我是在路边上，就是那种小野摊儿，这个亭子给我，我是夏天浇不着了，冬天前冻不着了。 戴丽燕的幸福源自吉林市推动党员干部下沉基层街道社区的举措，当地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优化基层治理，一丁到底解民忧。下派社区工作的吉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监察处处长王海军， 免费设置便民亭，解决他们就业问题呢，同时呢还能为百姓服务。 在江苏省，为农民工和一线职工办实事项目正在火热开展。十四五期间，江苏省求学圆梦行动将帮助超过25万名，每年不少于50000名的职工接受教育培训。快递员林晨阳通过考试，顺利被无锡科技职业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录取。如今，他已经被提拔到主管岗位。 圆梦行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方式，不脱产，工作学习两不误，很适合我们。 连日来，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融入到为民服务的实践工作中。在服务大厅设立比心室，由每天值班的党员了解诉求、调解纠纷、疏导情绪、解决问题。青山湖区医疗保障局局长何琴， 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制体系建设，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为群众提供更贴心、更暖心的服务。 中国之声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 今天播出小小钢卷尺量出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义群、李凡，河南台记者刘长元。 像常规的卷尺在测量时候有泥沙进去之后呢，就卷尺会卡死， 很快的就会生锈。 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烧岗镇，刘国慧拿出了自己研发的专利产品镂空卷尺与普通钢卷尺进行对比，通过材质和外观的改变，镂空卷尺性能大大提升。2019年产品推向市场后，刘国慧公司镂空卷尺远销韩国、日本及欧美等地。 脏东西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用水龙头啊清洗一下，里面也不会生锈，包括尺带各方面的施工寿命就长了。 在烧岗镇，像这样从事五金行业的企业有5000多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烧岗镇卷尺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成规模的同时，也遭遇了现实瓶颈，陷入了不比质量好，只比价格低的怪圈。烧岗镇党委书记李健说：“ 我们党委政府建立了五金研发团队，数字化、智能化为引领，鼓励企业研发智能语音量具等新型五金产品。” 在烧岗镇政府的牵头下，刘国慧的公司和西安一高校达成合作，共同研发推出新款的三合一卷尺，不仅可以测量直面、弧面，还能自动计算面积、体积，语音播报、液晶显示屏等功能让使用者更加方便。 量产应该是在下一个月，我们现在至少有20000来把卷尺订单。 烧岗镇的钢卷尺产业如今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带动了虞城县以五金工量具为主导的装备制造业发展。今年1到10月份，烧岗镇实现产值271亿元。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本台消息，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昨天发布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根据手册规定，所有来华涉奥人员在华期间将全程实施闭环管理，所有人员来华至少14天前需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才可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管理，未完成疫苗全程接种者需在指定地点接受21天集中隔离后方可进入闭环系统。考虑到全球疫情的不断变化，在赛前和赛时必要的时候还将及时采取额外的防疫措施，确保所有涉奥人员和当地民众的安全。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93学社第14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昨天以视频会议形式开幕。93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做2021年工作报告，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主持开幕会。会议强调，93学社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19大和19届历次全会精神，大力弘扬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进一步提高参政履职能力，不断增强社会服务工作实效，扎实开展换届工作，全面提升组织建设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20大和93学社12大胜利召开。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12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1例，其中本土病例80例，浙江74例，内蒙古5例，陕西1例。截至12月1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1221万8000几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天0点0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遥82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4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25年初步形成衔接产地销地覆盖城市乡村连通国内国际的冷链物流网络，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实施3级冷链物流节点建设工程。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1丝绸之路电视共同体高峰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团结创新融合、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80家主流媒体机构的150余位代表，围绕凝聚媒体团结合作共识、内容和技术创新、产业合作、平台优化升级、推动文明交流新格局等内容，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展开讨论。